大家好，欢迎收看玉敏踢爆。今天是2019年的6月15日。在下午3点钟，这个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呢就在政府总部召开记者会。大家呢事前呢，即如果上网或者看即时新闻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其实今天已经有报纸，不止一张报纸，这个不是独家新闻来的了，就说呢可能咧，政府咧就會暫緩修例，即係呢個逃犯條例修訂案咧就暫緩。嗱，暫緩咧同不撤，即係就等於不撤回啦，即係暫緩同撤回咧係兩回事嚟嘅。2003年嗰次23條咧係撤回呢個23條呢一條條例草案，即係到而家為止已經16年啦，都冇立過法，所以撤回。同暫緩是兩件事嘅，所以當你提出話我暫緩修例，再溝通一下先啦，咁樣你可以有兩個解讀，一咧就係話揾到個下台階，而呢個暫緩咧就等於一段好長嘅時間都唔會攞呢一條逃犯條例修訂案上去立法會噶啦，咁有啲人可能會咁樣睇啦，包括部分嘅民主派人士啊，甚至乎建制派都有個自由黨主席潘國斌行出嚟講咧，即係琴日有講，應該係今朝早講咧，就話如果暫緩嘅話咧，就等於永遠都唔會修例噶啦咁樣啊。咁另外一個解讀咧就係、是、真係暫緩啊，而家個時機唔適當。嗱、啊，時機唔適當係咪好似林鄭月娥今日行出嚟喺記者會嗰度講咧？佢話咧，暫緩修訂逃犯條例嘅工作，就重新同社會各界溝通，做更多嘅解說同埋聆聽民意。但係堅持咧，就唔會撤回呢個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嘅工作，即係又唔會停止，又唔會撤回呢一個草案。呢、這個唔等於撤回。咁咧就仍然覺得咧，修例嘅初心係正確嘅，係嘛？咁啊，好多市民同埋立法會過半數嘅議員都支持。但是只是承認政府的解說和溝通工作不足，因此需要一個機會呢讓政府去聆聽意見。如果現階段撤回修例，就會令人覺得修例無立足之地。這個就是他今天在記者會裡說的，是吧？這裡如果我是撤回的話，就令到修例無立足之地。現在要做的呢就是重新溝通，那即是你之前那幾個月溝通那些是假的，是吧？喂，這個不是溝通問題了，已經是我們在這裡講過 N 那麼多次，其實香港人現在都已經明白，不是說對這個修例裡面的相關條文有什麼很巨大的意見，而是對中國的司法制度是不信任，就方怕共產黨會利用這個這樣的修例的結果呢，就以言入罪又好，或者政治迫害又好，是吧？香港人亦都有機會無啦啦俾人當逃犯咁樣移交去中國大陸，然後嗰個關鍵就係唔相信中國嘅司法制度嘛？你林鄭月娥難道唔明白呢一樣嘢咩？嗱，我自己嘅分析就係點解會出現呢個暫緩修例？呢個特區政府點解會褪台呢？不是因为有过百万人上街，即是直接的理由就是，或者612他们说那场是暴动，他们即是避免重新有这个所谓暴力事件发生，这个都不是理由来的。但是你说完全跟百万人上街没关又不通，因为就是因为有百万人上街，因为有612的警察的血腥镇压，令到外国的声音，外国政府的声音，反对修例的声音，或者向特区政府施压的力度大了很多，是吗？你连就来参加民主党这个总统初选的拜登都正式走出来说了，是吗？美国国会两个多数党领袖都走出来说话了，是吗？特朗普都出来说了，英国首相文翠珊又讲了，美国的议员甚至提出要修订这个所谓香港政策法，是吧？取消这个香港作为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共产党每次走出来说不学外国势力，不应该说三道四， 係嘛？美國人你做好自己嘅份內事，你唔好管我哋中國嘅嘢。佢越講得多，就代表佢越介意，而呢個介意而家係變成係驚。點解韓正忽然間南下深圳呢？召咗你林鄭月娥出去講，傾完之後今日就宣布暫緩呢？韓正係咪因為香港人好多人上街啊？呢、這、一個中共就覺得啊，香港會動亂，所以停一停啦咁樣。唔係，如果係嘅話，就八九年唔會發生六四慘案，係咪？佢唔會聽人民嘅聲音嘅共產黨，佢係聽美國佬嘅聲音。因為呢一個美國朝野嘅壓力係非常之大，加上而家中美關係，因為呢個貿易戰陷於低谷，甚至一個僵局，係咪？美國個姿態咁高，而且唔係淨係揾把口講，係有動作。而家甚至乎有人提出，喂，香港又好，中國又好，所有呢啲官員係咪？佢哋嘅美國簽證咧，即係如果到期就唔好簽俾佢，甚至取消佢都得，係咪？充公佢啲海外財產都仲得啊，大佬，係咪凍結你嘅財產都仲得啦？呢啲牽涉到共產黨個切身利益。喂，佢而家熬底，我而家話俾你聽，真係噶，係咪？息利內任，係咪？所以韓正南下深圳召見呢個林鄭月娥，叫佢停。是吧？是因为怕了美国佬，信不信由你，反正我就信了，用我的分析来讲，是吧？就不是因为你过百万人上街，是吧？这个是很清楚的。当记者三番四次问，你有没有见过韩正啊？他又没有说答你没有，又没有说答你有，就说行政长官行程很紧密，我不用 说去见哪个都要告诉你听。咁即係有啦，個記者醒目啲就應該當場就好似黃毓民嗰種 style 得啦，特首收到，我聽到啦，你有見韓正琴日搞掂咯，係嘛？喂，韓正係何許人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常委，仲有一個身份就係呢個港澳小組組長，即係話佢係管香港的。你見韓正點解唔講得啊？係咪？佢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係負責管香港嘅。咁啊，習近平以前都做過呢個位，張德江做過呢個位，係咪？第一個做呢個位嘅係曾慶紅，係直接管香港嘅。所以你係有見過韓正，亦都因為見咗韓正之後先作呢個決定，咁呢個好清楚啦。我哋咧唔係用推論代替觀察，以猜想代替認識，我哋係憑我哋知識同埋經驗，係咪？根據已知嘅事實，然後做一個主觀嘅判斷，呢、這個判斷八九不離十，係咪？所以你今日行出嚟，繼續顧左右而言他，係咪？死不改悔。不撤回，不下台，不道歉，咁香港人就只能够继续斗争，系咪？冇第二条路，系咪？即系当然啦，毛泽东都有一句叫“胜将如勇追穷寇”，系咪？而家一定要继续追杀佢。嗱，你喺记者会嘅问答继续。即係呢個林鄭月娥一如舊貫表現佢嗰種輕蔑係嘛死不改悔嘅態度，連個記者問多一條問題，佢都係講：誒、哎，你都唔係尊重人嘅，都講明係問兩條啦。話呢啲咁嘅雞毛蒜皮，你嗰種不屑或者不滿意之情都溢於言表係嘛？所以呢一個咁嘅行政長官唔下台，香港人仲有咩運行咧？請問係嘛？仲有一點喺記者會裏面我哋睇到嘅，繼續維護警察嗰種血腥鎮壓，係嘛嘅行動係啱嘅，係嘛？人哋問佢：咁你係咪仲係定性係暴動咧？仲會唔會將呢一個暴動嘅定性收翻咧？佢話呢個係警察警方嘅定性，不過佢同意嘅咁樣。我哋都記得 在这个卢伟聪在记者会讲这个暴动之前，林郑月娥已经坐定定在这里、即是有一段片他自己讲嘢嘅，就话呢个系暴动，话嗰啲示威者系暴徒。你而家想话啊，呢个系警方定性嘅，不过我同意，咁即系话呢个都系暴动。你唔肯收法，叫你辞职你唔答，叫你道歉你唔答，系咪？叫你收翻呢个暴动嘅定性，你话系警方定性，不过我同意。咁喂，大佬啊，我哋。即系啲咁多年轻人俾你打到头破血流，系嘛？过百万人上街，你咁嘅态度行出嚟话暂缓修例，重新沟通，香港人可以接受咩？系咪？所以我之前出咗个 post 就系话，喂，我哋系唔会收货嘅，系咪？即系大家如果有留意睇我喺呢、這个即系 Facebook， 我即系即刻就已经即系未睇过记者会内容，未做呢一段。玉敏踢爆的即特别版之前我已经出了个 pose， 绝不接受暂缓修订，撤回恶法，林郑下台，释放被捕示威人士，追究血腥镇压责任。